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俗话说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这句话说的真没错。兄弟父子，这都是为了自家利益，大伙儿目标一致，自然这劲儿都往一块儿使。您看历史上，严嵩做了高官，把儿子严世蕃也弄进朝廷，父子联手一块儿揣摩皇上的心思，拉帮结派。这李渊太原起兵，二儿子李世民也跟着打天下，后来逼迫老爹让位，开创了一段盛世。五代十国时期也有一对父子，老爹给打下了基础，儿子一展雄风。那这对父子兵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？英雄逢乱世，秦王做功臣，一位独眼枭雄创下基业，只可惜他有勇无谋，犯下兵家大忌，奖惩不明，又养虎为患，临终死不瞑目，三支箭寄托遗愿。年轻的世子又能否完成大业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唐末父子闹乱世第一集。一说到父子，首先想到的就是那句俗话，上阵不离父子兵。咱平常老百姓都说呀，这俗话说得好，俗话说得好。其实这俗话呀，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的口头禅。您可别小看这些俗话，这里边凝聚了几千年老百姓总结的智慧经验。俗话并不俗，您细细品味一下，这里头包含很多道理。您比方说有句俗话叫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这说的是遗传基因的问题。在这个 DNA 这个词诞生之前，咱老百姓就明白这个道理了。再比方说过去有句俗话叫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，上官放个屁下边一台戏，一听就知道当时的官场肯定是奢靡成风，不办实事。从这些俗话里头，您能琢磨出好多的味儿来。咱们言归正传，说清朝有个进士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：英雄立马起沙陀，奈此诸梁拔护河，只守难扶唐社稷，连城且拥进山河，风云帐下旗儿在，鼓角灯前老泪多，萧瑟三锤刚叛路，至今人唱百年歌。这首诗说的就是一对父子兵，老爹叫李克用，儿子是大名鼎鼎的李存勖。要说这对父子兵，咱们还得从唐朝末年说起。公元873年，一个年仅12岁的少年坐上了大唐皇帝的宝座，这就是历史上的唐僖宗。这个时候的大唐帝国已经开始走向没落了，表面上说话算数的是皇上，其实真正掌握国家大权的是皇上身边这些太监。唐朝的太监们有一个大榜样，这就是历经6朝而不倒的大宦官仇世良。 裘世良有句名言，说干咱们这行的呀，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皇上闲着，歌舞表演呢，斗鸡走狗啊，有什么新鲜好玩的，第一时间的呈给皇上玩。您听听这所谓的名言，表面上啊是给皇上解闷呢，其实呢，皇上一贪玩，自然是无心料理朝政，这大权就落到太监手上了。唐熙宗身边的这些太监，那可是裘世良的好徒弟，成天家给皇上搜罗好玩意儿。这皇上也贪玩，像什么斗鸡呀、赌博、音乐呀、围棋呀，还有他最喜欢马球，提起哪样来都是各中高手。唯独这朝政，皇上是不闻不问，无心打理。皇上没有作为，那天下早晚有一天得大乱呢。就在唐熙宗继位的第二年，爆发了皇朝起义，起义军恨不得都快打到京城了，而这个时候皇上啊，竟然是毫不知情。皇朝起义爆发之后，州县的地方官不敢往上报，都瞒着，朝廷根本不知道这档子事儿。各地方带兵的节度使为了自保，谁也没吭声，坐而观望局势，所以起义军这把火很快就烧起来了。等到皇上知道的时候，起义军都已经往南攻克了广州、福建了，然后挥师北上，下江陵直逼中原。这时候唐熙宗还真紧张了，可这样啊，依然是没忘了玩乐，任命节度使打仗去。怎么任命呢？赌马球啊，这马球输了你去，赢了他去，多荒唐啊！您说堂堂天子都这副德行了，这军队能有心思打仗去吗？公元880年11月，起义军拿下了东都洛阳，12月攻克潼关，直逼京城长安。消息传来，朝里的一帮大臣是束手无策，一看大臣们全都在那摇头直叹气，唐熙宗是放声大哭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真是天下不保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大臣呼啦全跪殿上了，跟皇上一块对着哭，谁也没辙呀。平常老给皇上出主意的太监这时候站出来了，陛下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住陛下您呐，咱们赶紧逃命去吧。皇上一听这话，对，有道理，赶紧跑。回到后宫，这太监一通的收拾，率领500神策军带着皇上一家子逃奔四川了。起义军攻克长安的时候，唐熙宗急忙下诏，命令李克用前来秦王救援。什么叫秦王呢？说白了就是皇上有难，臣子起兵前来救援，叫秦王，勤劳的勤，大王的王。李克用什么人物呢？他能救得了皇上吗？李克用他们家祖上是唐朝西突厥的一个小部落，名叫沙陀族，世世代代生活在沙漠里，全族人都姓朱爷。相传呢，他们的祖先是生在一个大雕的窝里边，长相很奇怪，这酋长呢就让各族轮流养着，所以就姓朱爷。朱呢就是诸位轮流养的意思，爷呢就是咱这个说的爷爷呀，大爷这个爷字。后来朱爷俩字改了，但读音没改，就改成朱雀门的朱，邪恶的邪，他也念爷，这个朱爷。等到了李克用的父亲朱爷赤心这辈儿，哎，这句话您听着可能有点别扭，怎么像那郭德纲说的是于谦的父亲王老先生，莫非说这李克用不是亲生的？其实啊，不是这么回事。这朱爷赤心镇压起义，因为立了大功了，所以唐朝特赐国姓，姓李，赐名叫国昌，任命他为单于大都护、镇武军节度使，所以这朱爷赤心呢就改名叫李国昌了。儿子李克用自然是亲生的。这李克用自打一出生就有只眼睛是瞎的，外号叫独眼龙。您别看他有残疾啊，打起仗来那真是一员虎将，骑马射箭样样都行。唐熙宗逃跑的时候就让李克用前来起兵救援。 李克用当时占据着山西大同，也是地方上的一大割据势力。现在皇上有难，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又能否支撑起衰败的大唐王朝呢？唐熙宗逃到四川，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一时半会儿的起义军还打不到四川，这儿还算比较安全的。唐熙宗在四川得到了喘息的机会，马上招领各个节度使给我镇压起义。李克用也率兵前来救援，几路大军分头逼近长安。这个时候皇朝起义军内部也出现了问题。皇朝这个人呢，原先就是一个私盐贩子，在古代这是违法的。皇朝早先就经常跟朝廷起冲突，这回他带着哥几个起义，大部分也都是私盐贩的出身。这些人呢，好点的粗通文墨，会写俩字儿；差点的连自己名都不认识，只认钱。这么一支军队传递个文件呢，军队制度什么的自然是没有什么效率可言。这不，同州防御使朱温几次战败，向皇朝求救，却迟迟不见救兵。眼看着军粮一天天减少，这朱温愁的是眉头紧锁。这朱温早年间是乡里的一个小混混，为人狡诈，没人搭理他。后来他看自己混不下去了，就参加了起义军，这一下还混出点名堂，手下有了兵。可是现如今搬救兵没有，对面就是唐朝的数万精兵，这样僵持下去，他朱温的部队不被人打死也得活活饿死啊，这可如何是好啊。正在为难的时候，朱温一个谋士走过来了，说大人呐，皇朝起家于草莽当中，只是趁着唐朝衰败才占领的长安，其实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才能功德，这样的人不值当的您来辅佐。现在唐朝的天子躲在蜀地，各路兵马逐渐的逼近长安，这说明唐朝气数未尽呐。各路节度使还是拥戴当今皇上的，将军您在外边用血汗去打仗，可到了关键时刻他们连个救兵都不发，您为何不弃暗投明，保全自己的实力呢？谋士这番话句句说在朱温的心坎上，为了生存，为了自己的前途，降了吧。朱温投降，保全了自己的实力，成为唐朝旗下的又一割据势力。李氏王朝已经是名存实亡了，在乱世有枪就是王，李克用和朱温这些割据势力之间也开始了明争暗斗。李克用是一员虎将，他率领着3万骑兵南下，和皇朝的军队隔河相望。对于唐朝和皇朝来说，谁要争取到了李克用，那就相当于决定了战争的胜负。唐朝给李克用封了官职，这皇朝也不落后，派人送来大量的金银珠宝和诏书。金银珠宝李克用通通纳入囊中，这诏书呢一把火给烧了，根本不吃那一套。当时李克用的军队一水的黑衣服，被人称为是鸭儿军，在战场上大出风头。很快皇朝被逼迫退出长安，李克用进了京城，夺了头等功。朝廷对李克用的封赏是越来越高，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河东节度使，成为使相。所谓的使相啊，这使说的是节度使，相呢就是宰相。在唐朝没有正式的宰相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官职就相当于宰相，李克用是两大官职合一，称为使相。这一年李克用才28岁。且说皇朝退出长安之后，逼近汴州，汴州谁的地盘呢？朱温的地盘。这朱温觉得自己实力不够，打不过皇朝，就修书一封，请李克用前来支援。这个时候的李克用大胜仗打着，名声在外，威震朝野， 他正春风得意呢，一看朱温的求援信，二话不说带着兵就过来了。到了汴州，三下五除二就把皇朝打得落花流水，仓皇而逃。胜败一分，李克用的沙陀军为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就在李克用春风得意的时候，朱温睁着一双眯缝眼儿，脑子里边开始转上了。这皇朝的残兵败将我都打不过，他李克用一来就给打得稀里哗啦的。行啊，这小子够猛的呀，说什么我也得会会他。来人呢，给李大人送上请柬，就说我朱温特意在上元驿馆设下酒席，为李大人接风庆功。下人一溜烟的跑到李克用的军帐之中，恭恭敬敬的送上请帖。李克用接过来一看，啊，原来是朱温请我吃饭呢。随手把这帖子扔到一边，轻声笑了两声，朱温这种朝三暮四的家伙也懂得知恩图报，